送话费上门，您到时候啊看到茅台集团的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包装，手机呢调形码扫一下，每瓶价格是996元，自己看到电话卡的使用明细，满意了再付款，就这么简单。最关键的是赶快要拨打进40007101888，4000││7101888），感谢线上2613的周先生再次订购，石香原浆酒和万源的话费会免费送到您的府上，感谢0095的齐先生订购，提供的地址会给您安排免费的送货上门，公司用酒我们也会特别注意，近期太多了啊，活动马上结束了，4000 7101888，4000 7101888，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每瓶调形码扫描价是999元，今天1999元，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再送给您1000块钱的话费，赠送的话费是充值话费，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使用了。4000 7101888，4000 7101888，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0 7101888，4000 71014个8，4000 7101888。 从今天开始，所有上市销售的儿童安全座椅需要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3C 强制认证，这是我国首次制定相关规定。3C 强制认证的儿童座椅具体有哪些标准？在此之前，儿童座椅都存在什么样的隐患？面对儿童座椅的实际应用状况，我们还应该做到怎样的普及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儿童座椅按规矩来。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来分享新闻背后的科学，但是今儿一开始呢，还是要照例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是2015年9月1号，其实回头看了一下这一天呢，有关科学的事件还真不少。例如说在21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94年9月1号，世界上的第一家网吧在英国诞生了。1994年9月1号，正在英国伦敦大学呢所攻读认知心理学的博士的一位波兰姑娘，她的名字叫做艾娃·帕斯克，在英国伦敦的西区开设了世界上的第一家网吧。而之后呢，到了1995年的时间，在中国呢，以及呢，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都纷纷是出现了不同的类别的网吧。例如说呢，在1996年的5月份，在中国上海呢出现了一家叫做威盖特的网吧。这家网吧呢以高科技休闲的方式呢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被很多人呢所追捧。在1996年的11月份，北京首体石华开网络咖啡屋呢，在这一天呢也是开张，也是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家网络咖啡屋。在整个中国呀，其实很多人呢是从1995年开始呢熟知到了网吧，包括我自己啊，对于上网这件事情的印象也是在95年，还记得当时的上网费还挺贵的，大概得10块钱一个小时。现在网吧已经是难寻了，网络的生活呢已经是更加便捷、更加低廉的走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来，网吧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了一种记忆。另外，我们在时间向前推一点，回到1985年的9月1号，在这一天呢，一艘非常著名的船的残骸被发现了，这就是泰坦尼克号。1985年的9月1号，一支呢由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所组成的探险队呢报告说，在纽芬兰岛南部的3600多米深的地方，发现了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泰坦尼克号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运轮船，在它的处女航当中呢，沉没了。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912年的4月14号。 在船上的时间呢是记录在了11:40，在这个时候呢，泰坦尼克号是撞上了冰山。在4月15的凌晨2:20，船呢裂成两半以后沉入到了大西洋底。泰坦尼克号呢这个海难是成为了在和平时期呢死伤人数最惨重的海难之一了。不过呢，我们今天呢回头想到泰坦尼克号，其实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有关泰坦尼克号那部电影以及那首的 My Heart Will Go On。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回顾。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每天的科学呢都有新的发现，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中，玉龙和大家来讲一讲啊，最近科学家们都忙了些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呢？先跟各位胖子要分享一件事儿，可能听完之后您会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有人说，哎呀，我这个体质啊，那天生就是胖啊，喝凉水都会长肉。这句话其实说的还真有一定道理。就关于肥胖这件事情，可能在不同人的身体当中，我们吃进去同样的食物，长出来的肉还真是不同。最近呢，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呢是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调控肥胖主要是燃烧脂肪的基因，这两种基因，一种叫做 RX3， 一种叫做 RX5， 这两种基因呢在每个人的身上还是有所不同的，而这两种基因呢就会决定我们对于脂肪是消耗还是存储。他们发现呀，这两种基因呢存在一定的人工干扰，或者说呢可以在基因的层面来提前给决定你是一个胖人或者是一个瘦人。比如说呢，他们拿小白鼠做了一个实验，在人工的干预状况之下呢，可以做出来天生发胖或者天生比较瘦的小老鼠的模型。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呢不加以人工的干预，很多人的基因呢在天生就会决定你这一辈子是个胖人还是一个瘦人。所以说呢，爹妈给了我们胖的基因，如果说想要通过后天的方式来去控制自己身材的话呢，要比这些有着瘦基因的朋友而言得要多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啊。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这样的六个科学家闭关的生活啊。有4名的美国科学家，1名的法国天体生物学家，还有1名德国的物理学家，最近呢在一个大约只有11米的圆顶屋当中开始他们为期1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六个人为什么要开始与世隔绝的生活呢？主要是他们要进行呢夏威夷太空探测类比和模拟实验。这个实验呢是由美国的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所出资的。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这样的实验呢？他们就是为了来进行火星之旅之前的一个计划的筹备。这6名科学家呀，必须在没有新鲜空气和没有新鲜食物的条件下生存。他们的饮食呢很单调，包括粉状的奶酪以及金枪鱼罐头，而且在他们的房间当中呢只有一张小桌还有床。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实验当中呢，因为这6个人是生活在一间只有11平方米大小的屋子里啊，这3男3女之间是没有任何隐私的。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做？其实就想看一看我们在漫长的通向火星之旅的过程中，人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这个考验。因为呢，有相关的科学家曾经说，人类啊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一定要克服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不是技术的困难，也不是宇宙飞船的困难，而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当中如何来克服人际冲突这个最大的困难呢？其实所有的科学探索最终解决的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啊。接下来呢，再跟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呢睡眠不足的朋友要来提个醒了啊。如果说你的睡眠不足的话，你感冒的几率就会增大。有最新的一项研究指出，睡眠不足的人呢比起睡眠充足的人罹患感冒的几率要高出4倍。最近呢，相关的科学家来进行了一组这个研究，一共呢是164名志愿者，包括94名男性和70名女性，他们的平均年龄呢都是在30岁，天天呢暴露于感冒病毒当中。研究人员来追查他们的睡眠习惯，结果显示，在研究前一周睡眠一晚上不足6个小时的人得感冒的几率要比睡眠时间超过7个小时的人要高出4.2倍，那些睡眠不到5个小时的人呢，感冒的几率会高出呢有正常睡眠人的4.5倍。这 个呢，相对而言啊，大样本数量的研究啊，还是告诉我们，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身体健康，至少不得感冒的话，每天把觉睡够了，这是最基本的。比起什么吃维生素啊，或者吃一些其他的补品啊，甚至锻炼身体，睡觉睡够了，这是最重要的。其实 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得必须以侵占你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才能够完成呢？我觉得跟身体的健康比起来，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会高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呢，玉龙和大家说了说这些全球的科学家们最近都忙活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啊，跟您唠了唠科学。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有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非常简短的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儿的话题。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从今天开始，所有上市销售的儿童安全座椅需要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3C 强制认证，这是我国首次制定相关规定。3C 强制认证的儿童座椅具体有哪些标准？在此之前，儿童座椅都存在什么样的隐患？面对儿童座椅的实际应用状况，我们还应该做到怎样的普及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儿童座椅按规矩来。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事情了。其实我们节目的粉丝听众您啊，应该过去听我们曾经说过这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我们还得要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给各位来提个醒，因为我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看完之后真的是吓人一跳。根据公安部所这个统计的一个数据啊，当前咱们国家儿童座椅的平均的使用率只有11.5%，这个使用率呢是针对于有车家庭的调查进行的。如果说把有车的和没车的家庭都加起来，也就是说平常呢您家孩子坐别人的车，但是没有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基本上这个数据大概只有2%到3%左右啊。其实平常呢，我们来看一些新闻，都会看到一些血淋淋的场景，比如说小朋友呢被家里人怀抱着，这车呢出现了交通事故，这孩子呢就充当了人肉气垫，这不但说啊有受伤的事情，甚至还有这小命都没了的事情，这听起来看起来的确让人非常的伤心。我们都知道儿童安全座椅啊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呢在某些国家啊都已经进行了一些法律法规的强制。我今儿看了一些数据啊，大约都有100多个国家来进行法律法规的强制了，最小的强制到4岁，年龄最大的都强制到了12岁。我们都说祖国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啊，如果说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花朵都败了，这何谈将来能够结出成果呢？保护我们可爱的孩子，来尽到家长应尽的义务，为了自家的小宝贝儿。一开始玉龙要跟大家说一说一定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最近的这个新闻事件来说。其实呢，从9月1号啊，也就是今天开始，有一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呢实施了，其中呢就有呢国家质检总局呢以及呢是联合国家认监委呢是共同发布了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强制实施性产品的认证公告，其中的规定，从今年9月1号开始，没有通过3C 认证的儿童安全座椅将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的经营活动当中使用。这意味着呢，3C 认证将成为呢儿童座椅能否上架的标准。究竟对于儿童座椅而言呢，这个3C 认证到底有什么？以及呢，这儿童座椅大家在挑选的过程中，我们得注意哪些技术细节？今儿呢，我们请来了咱们节目的2位老朋友，汽车专家，来认识一下他们。哎，先来认识到的是经常来我们这儿的汽车专家邵青，欢迎邵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呢，凤凰汽车的资深编辑周子敬，欢迎子敬。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绍兴老师，您这个平常啊，这个修的车也多，见到的出车祸的车也多，您先跟大家说一说，您听到这事儿，儿童座椅已经有咱们质监总局的强制的3C认证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说明我们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呢已经注意到这一块儿，就是安全座椅呢，其实现在我们家用轿车里边装配的这个量比起过去来说现在大多了。但是更多的人其实他知道安全座椅，但未必知道它有很多的标准。所以这个标准颁布以后，我觉得也是能让我们这个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更明白的去消费。也能够约束这些厂家呢，要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些标准去生产这些座椅，他们才有销路。 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标准呢，是国家质检总局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认证，就是必须你要卖的，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是要通过呢这3C 的认证，但并不是说站在国家法规的层面去要求你一定要在车里安装儿童座椅，它只是对产品进行了一个认证。 对啊， 实际上我现在了解到咱们全国只有3个地方啊用这个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去确定要在车里呢装儿童座椅，深圳、上海还有山东啊，这3个地方是确认了。这个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的是这通过3C 认证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其实呢有人说这是对于未来推出一个全国性的法规再做一个铺路啊。子敬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咱们这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国家，因为现在汽车的消费增长非常明显。那么跟汽车相关的这些产品呢，也是突飞猛进的这个进步发展，所以呢在相关的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法规呢没有这么健全。所以呢从一开始的这种产品的认证开始做起，那么到将来呢就是法律强制的这个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是一个基础，就是说你首先你要保证你消费者能够买到的产品是合乎咱们国家的有一些规定，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说从产品本身上出现问题，然后呢才能够说要求咱们的这个驾驶者或者说咱们的汽车用户从出于保护儿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看到在欧洲或者说在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汽车消费很成熟，那么他们这些汽车相关的产品也都有相关的法规。那他们也是从一开始最初就是出台这些针对产品本身的这个一些认证，让这个产品没有问题，能够合乎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能够放心的使用。 对，哎，今天啊，我刚才跟大家节目一开始说了，这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这么几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我刚刚想起来，在1998年的这一天，美国是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法律，来确定所有出厂的车上面必须要装安全气囊。啊，就是所有其实我们今天看来车上的一些就这种 安全配置， 对，就不可少的这种配置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觉得可能未来这个安全座椅也会成为一个大家必须要去标配的一个事儿了。我们回头再讲来啊，说这次呢国家质检总局它确定的儿童安全座椅的3C 标准一共是4个方向，有静态实验、动态实验、燃烧实验和毒性实验。问问绍兴先生，哎，为什么要通过这四个实验，这四个实验有什么意义嘛？这它的技术含量在哪里？ 其实所谓的静态呢，它这个实验一定是得把座椅就是装到车上，而且我们的车是静止状态，是属于被撞的状态。被撞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要求的就是我们这个安全座椅，一个是固定这个儿童坐到座椅里边会不会因为被撞或者是撞多大的力，这个儿童都不会受伤。是测试这个它的防撞能抗撞的能力。 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包裹性以及它那个安全带的牢固程度。 对， 现在我们知道这安全带啊有好多种，比如说咱们平常那成人用的3点式的安全带，有一些这个赛车用的是5点式的安全带。那这个儿童座椅现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安全带呢？ 儿童座椅呢现在我们大多数的都是4点式的。就是这么从肩膀两个肩膀下来，然后从这个也是五点的， 腰部和腿两个腿中间， 腰还两个腿中间。这个因为我也是我们家小孩呢现在很少坐车，我其实也跟我们家的这个掌柜的，我们现在其实也在研究买儿童座椅。这东西过去呢我一直就认为有必要，但因为孩子很少坐车出去，所以一直没买。但现在呢 因为平时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就说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大人抱着孩子，其实大人没什么大事儿， 对， 结果因为孩子被抛出去， 嗯， 孩子受的伤很重，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真有儿童安全座椅的话，我觉得至少说非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其实比我们这个其他的乘客要安全的多， 嗯， 车辆不论是发生这个正面、侧面还是后边的被追尾撞击，还是翻滚，还是被什么重物压车顶了， 对， 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可能伤都非常重了，但是儿童未必能受伤。 您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呢在实验当中所产生的一个数据，就是汽车呢以50公里的速度呢来撞击，就会产生30到50个 G 的加速度。这什么意思呢？就假设说您家那孩子是10斤重的孩子没有啊，你们家孩子30斤吧，啊，这30斤重，这50个 G 的加速度呢，就等于说这孩子瞬间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重力就乘以50，等于说他体重的50倍，就等于30乘以50，啊，这以这么重的一个重量，你想任何一个人，你那胳膊能抱得了30乘以50，这得是1500斤， 对， 1500斤的力量，谁能把这个东西能抱得住啊？ 没错， 所以说用安全座椅还是很必要的， 太有必要了。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一个静态的实验，就是静态的是安全座椅放那儿， 主要是被撞，静态。 这个时候考虑的就是它的包裹，还有它的这个安全带。 对， 这基本上儿童座椅用的都是5点式的安全带吧？ 对。 我看到的有一些可能 也有 3点式 的， 对 啊、 嗯，因为它那个安全座椅它那个级别不一样，它根据儿童的体型， 嗯， 可能刚才咱们说这个5点式的是针对年龄比较小。 这孩子能坐起来， 对，体重不大这种小孩、 嗯、 因为他要很好的固定，当你的孩子年龄大概5、6岁或者说更大的时候，他的体型已经可以用3点式的， 嗯， 但是他这个安全带呢又跟咱们普通的成人用的安全带是规格不一样的，它是针对特定的年龄、特定的身高体重的孩子设计的， 可能更细一点， 对，或主要它是角度，它不能勒到他的脖子啊、嗯、或者是胸腔。 嗯，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再说到这安全座椅的不同年龄段的时候，一会儿可以再跟大家聊聊。 嗯， 另外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动态啊，动态实验，这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刚才说静态我们是处于被撞的状态， 嗯， 动态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装安全座椅这个车辆它是移动状态， 嗯， 它本身移动的话，我们知道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惯性的， 嗯， 而且在受到撞击以后，我们被撞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加速度的， 对， 对吧？ 嗯， 如果是动态的有加速度以后，其实考验的就是一个是座椅的稳固程度，它跟车身连接是不是非常的坚固， 嗯， 再一个就是这些安全带也都起到主要保护作用了， 嗯， 安全带是防止我们的孩子被抛出去， 嗯， 所以这个时候既固定的牢靠，而且这个撞击以后安全带还不会对儿童造成任何这个损伤，身上的比如说他的组织、身上的肌肉组织了这些不会有破皮儿的，或者是不会被安全带把孩子的脖子勒住了， 嗯， 等等这一系列的。 它这个里面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个在赛车当中大家发现的一个情况，这叫什么鞭打实验还是鞭打现象 啊？对，咱们的这个 NCCAP 上面也在做，就是叫鞭打实验，就是它那个头颈部的保护， 嗯， 主要就是说在撞击的过程中，这个 人的身体是像前倾的， 它这个头颈部是没有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头枕的形状就会决定你的头部受到的冲击力有多大。所以儿童安全座椅呢，在这个头颈部呢，它会有专门的设计， 嗯， 然后起到一个固定这个婴儿或者说儿童的这个头颈部保护作用。你像咱们的这个赛车，现在的 F1 上面还有很多赛车上面都强制车手使用一个叫 HANS 的系统，就是保护头颈部。 嗯， 而这个儿童安全座椅上面呢，它也有专门针对头颈部保护的这样一个设计。 这头颈部的保护仅仅就是加一个垫子就行了？ 也不一定是，有可能它是有主动性的，比如说它在碰撞中会发生一定的形变，主动的保护你的头部。 啊、哦， 因为这个人的受伤啊，头颈部的受伤是非常严重的。 对， 因为这个位置集中着咱们的神经中枢，所以呢， 脖子要断了，这剩下什么东西都好不了了。 对，它不光是说一个垫子，你像咱们现在的座椅，就汽车的座椅也是，有一些很普通的是就是一头枕，但是有一些高级车它那个头枕是主动式的，它会在碰撞的时候主动的接近你的头部，然后呢再给你卸力， 叫主动安全头枕。 哎，说到这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看有些朋友他在他们的那个车上啊，会在头枕和那个椅背中间再放一个头枕， 嗯、 有的是就像那个小领结的形状一样。 对对，嗯， 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必要呢？ 它其实对正常开车的话，对颈部、头部 是有支撑作用的。 嗯， 就是说这样靠着可能会更舒服。当然在撞击的时候，其实主动安全座椅呢，保护它并不是在正面撞击的时候， 嗯， 也是车辆在行驶当中呢，或者是静止当中，是防止被后边车追尾的。 嗯， 后边车追尾了，其实我们人应该是在惯性的作用下，人会往后倾， 嗯， 往后倒， 嗯， 往后倒的同时呢，我们的背部当使劲的一靠这个靠背，这时候这个头枕呢，因为有一个安全的机构， 嗯， 它会头枕会主动的往前走， 嗯， 这样即使我们离这个头枕非常远的情况下，这个头枕因为缩短了头与头枕的距离， 嗯， 所以这个就会尽可能保护我们这个乘客或驾驶员的颈部。 那照您这么说，平常其实在开车的时候，你就应该把那个椅背调着，你那个头枕就应该枕着头， 尽可能我们离这个头枕要近一些。 对，这个就说明的是一个就是标准的驾驶姿势，正常的驾驶姿势的时候就应该是头能够靠到头枕。 哦，行，我们今儿跟大家先接着来说一说关于儿童座椅的事儿啊。还说了一个燃烧实验，这燃烧实验是把那儿童座椅给它烧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阻燃吧，就是这个座椅本身遇到火的话，它不应该是一个易燃物， 嗯， 是它的阻燃效果非常好， 嗯， 也就是说至少能抵抗一会儿这个我们别的地方着火了，这个座椅本身它不是一个易燃物，它能阻燃，就尽可能会拖延这个火焰从座椅这儿蔓延的时间。 嗯，对，其实这个特别重要。你看每年咱们经常能看到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有车自燃的事情， 对， 烧起来可快了，这 对 不到一分钟，嗯，有一团火就起来了。 对，烧得快，说白了就是它很多车里边的阻燃物还是太少。 嗯， 就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房顶我们用了这种彩钢板， 嗯， 其实它本身着了以后，即使我们的消防队员很及时的赶到了也浇不灭， 嗯， 因为它是加到里边的。 哦， 其实汽车上有很多东西都是易燃的， 嗯， 这个像儿童安全座椅对这个有要求了，就说明是万一起火了，至少说座椅它不是一个易燃物， 嗯， 它本身呢不易燃的话，这个有助于我们这个，因为小孩有可能被固定到座椅上，自己是逃不了，不能逃生的， 嗯，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我们的监管人应该是有时间赶紧把这个孩子从座椅上把所有安全带解开，把孩子再抱出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阻燃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嗯，还有最后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也很重要，叫毒性实验啊，这个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都是用一些化学的布料，包括填充物都是一些化学的物质所制作出来的，所以这个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 嗯， 之前我还看就是说那些比较便宜的儿童安全座椅，有人把它拆解进行了实验，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咱们常见的有毒的化学物，例如说甲醛，例如说多环芳烃，就这些东西都在儿童安全座椅当中是有的。 嗯， 就可能 这说明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咱们普通的汽车内饰一样啊，就是材质 嗯 一定要合乎这个规格，你不能释放有毒的物质，然后呢让这个使用者吸收，尤其是对于儿童来说，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有毒物质非常敏感， 嗯， 而且他接触的非常密集，不像就是说他成人你坐在车里是吧，他儿童是完全被固定在那个区域，不能自己选择移动啊或者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测试肯定是更重要，它不仅仅是说直接哎我们用一个仪器去测一下它的毒性大不大，应该是模拟各种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车里边内饰平时闻不到味道，但是在高温的时候，在太阳下边暴晒了以后，它会释放很多的有毒气体。我觉得这个实验高温低温，包括我们身上小孩坐到座椅里长时间的出汗了，也包括他可能会撒尿会尿到座椅里， 嗯， 这个被浸湿了以后他有没有对皮肤有害，或者是会不会释放有毒气体， 嗯， 这些测试呢应该都能测出来他这个材料材质用的好不好。 哎，您要这么说我真觉得未来要是我有这需要的话，我就不买新的了，我去网上淘一二手的，我觉得这多好啊，人家都用过一段时间了，而且价格肯定也便宜啊。 是，我身边的朋友前段时间是跟我说了，说这个哎你要是买儿童座椅啊，我们家孩子的正好用完了，这个也没什么异味，你拿着用呗，但他家孩子都十岁了， 哦， 我家孩子刚一岁，他那座椅坐上就好比我们一个人坐一个三个人的沙发那么大。 哦， 对，这个东西就是说在儿童安全座椅选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有不同的级别， 嗯， 它是根据这个儿童的 年龄、身高、体重来划分的。那么不同的这个年龄啊、身高、体重的小孩需要乘坐不同规格的儿童安全座椅。所以呢，其实 这个有没有那种可调的？就是我这个伸缩。 对，有一些儿童安全座椅，它的这个适用性很大，比如说它可以适应从1岁到4岁， 嗯， 这个范围很大， 嗯， 但是这种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它肯定在单一的这个同样的情况下的保护作用不如那种就是说专门针对某一个年龄或者某一个体型的婴儿的儿童的这个座椅呢保护性好，因为它适应性大。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买进口的，你像买欧洲、美国的。人类是不是婴儿体型比我们大呀？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设计的时候，它主要考虑的年龄是参考，主要是看身高和体重。 身高体重。 对，然后再一个，刚才玉龙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二次就是再次利用的问题。 嗯， 就是说其实在国外呢，就是消费者他们这个对于这种儿童用品的这个再利用非常高。 嗯， 比如说我用完了之后呢，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到社区里，然后让有需要的人拿去用。 嗯， 因为如果说咱们强制啊，咱们先不说，咱们说现在建议使用的话呢， 嗯， 从小到大，比如说从出生几个月到十几岁， 嗯， 那么这期间呢，大概我看了一下，应该大概有五个级别，就是说按照体重啊年龄来分，大概有五个级别。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自己买的话，你得买五个儿童安全座椅才可以。 天哪，先不说花多少钱的事儿，北京房价这么贵，你回家搁哪儿啊？这占地儿一平米好几万块钱。 玉龙，我们这么着吧，我们还有子靖，我们成立一个叫宝贝乐园的这么一个网络平台， 叫儿童安全座椅互助协会。 是宝贝乐园呢，是我什么意思？我刚才想这名字，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让多个家庭的，一般家里边都妈妈做主是吧？ 嗯， 让他们可以家里边的，就是说孩子已经比如说长高了、长大了，好多不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再置换嘛，是吧？ 对。 哎，这挺好的， 互相交流置换。 现在国内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社区会有这样的行为。 嗯， 因为有主要是在大城市 啊， 可能跟中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不一样是。 那最晚生孩子的我觉得沾光了，你们啊之前的都能给我，多好啊。 对，我觉得这个你像我们家，我闺女其实这个我给她买了台路虎啊。 哦呦呵， 儿童车是吗？ 哎呀， 对， 这起点就比别人高啊。 买了台路虎那个。600-700块钱的，然后充一次电能跑大概得能跑1公里吧。 哇塞，都是新能源汽车了。 然后，但是方闺女会说话以后，她不喜欢路虎， 嗯， 她喜欢保时捷。 啊，你看吧，啊，还得让孩子自己。 但你想要邻居家的孩子，或者是北京市，或者是全国哪家的孩子，他家有个保时捷，他正好想要路虎 啊。 你像这种需求，我们就可以置换一下就完了。 天哪，你这置换起点太高了，路虎换保时捷啊。不过我们开个玩笑，回头再说说这个儿童安全座椅这事儿。我为什么觉得可以去捡别人用过的呢？就除了说经济的考虑之外啊，咱们刚才也说了，有一些这个化学物质它的味儿都散完了。其实从孩子身体的角度来讲，你接触过别人，就是别的孩子接触过的，比如说衣服，他曾经有这个身体接触过的一些物件，其实你有一个细菌的一个免疫的过程。就如果说孩子你刚刚生出来，你一直让他接触的是无菌或者少菌的环境，对他的身体，对他免疫力的建构不见得好。 没错。 就所以我觉得这挺好，大家可以回头来去换一换。 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在中国人的消费理念、 嗯、 很多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这个理念，主要是第一是觉得不想用二手的， 嗯， 第二可能是觉得别人用过的可能不卫生。 对， 其实刚才玉龙说的这一点就针对第二点。 对，就不卫生了反倒好，这有利于孩子身体健康成长啊。 对，我们是为了增加孩子的免疫力。 哎，刚才子靖说到了关于这个座椅的选择、 嗯、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你在这一方面的心得。 当然我现在因为自己还没有孩子，我也没有用到这个产品，我主要是一些家身边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站上做过的一些调查。 嗯， 就是说首先呢，选择现在咱们国家有了这个3C 认证以后呢， 嗯， 以后消费者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是有这个3C 认证的产品才是合格的。 嗯， 啊，不管是咱们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它都得有这个认证。 嗯， 好，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个，根据你家的孩子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 嗯， 啊，咱们现在儿童安全座椅呢有很多种啊，主要是看这个接口，因为它是安装在这个座椅的位置。大概有两种接口，第一种是欧洲制式的，第二种是美国制式的，还有一种相对更复杂一点是用普通安全带固定的。 嗯， 当然现在 基本上市面上的车都有这两种接口，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车辆选择合适的接口的座椅。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儿童安全座椅最好不要安放在前排副驾驶的这个位置。 嗯， 因为呢有些儿童安全座椅它不支持反向安装，就是说它的儿童呢是冲前的。 嗯， 而咱们这个副驾驶的位置是有安全气囊的。 嗯， 我们知道就是安全气囊有些车呢它是可以关闭的。 嗯， 但是有些车呢是不能关闭的。如果说不能关闭的话呢，即便你使用了儿童安全座椅，但是呢万一发生了碰撞，这个气囊弹出呢依然会对咱们的儿童呢产生伤害。 对， 所以呢尽量把儿童安全座椅放在后排。 嗯， 而且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刚才说到正向安装和反向安装，就是反向安装儿童脸朝后的这种安装方式呢，对，其实对头颈部的保护更好。 嗯， 但是呢有些人认为就是这样的话呢不利于沟通， 我看不见他。 对， 其实小孩子就尤其是我们知道孩子在八个月之前、 哦、 他几乎是不会走的。 嗯， 也就是说他的颈部这个肌肉也不发达。 嗯， 发育不良，那会儿他没有发育好。 嗯， 所以他的颈部的承受的，而且小孩的头都比较大嘛，这个脖子又细，他是、 嗯、 尤其是我们在急刹车或者是正面发生碰撞的时候、 嗯、 对孩子的颈部是损伤非常大的。 嗯， 所以对于说尤其是八个月以下的或者一岁之下孩子，一定要这个座椅是倒着放的， 反向安装。 对啊，在这种在我们这个正面是撞击或者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头是牢牢的贴到椅背上的。 嗯， 这个他是颈部是不会受伤的。 嗯， 所以这个一定注意，不是说所有的座椅都适合所有的孩子。 对，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儿童安全座椅按规矩来。我们今儿说到的是在相关的产品管理方面，咱们国家有了规矩，希望说呢在硬性使用包括标配使用这一方面相关的规矩呢也赶紧早点出来，保护咱们更多的祖国的花朵啊。谢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玉龙，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要给我蜂蜜格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叫半海神，将甜度 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 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